如何地婉转，如何决断，全部在暗示，日后别留恋。旧日直着呼吸接触，这晚却要借他说旧梦结束，但愿是另一种慰藉。你怕看见我因你就地痛哭，由他引路，由他带路，由他透露，旁人奉告也许更好。从他态度，从他自豪，从温往事难过又羡慕，由他引路，由他带路，由他透露，旁人奉告也许更好。从他态度，从他自豪，从温往事难过又羡慕。 时尚减法绿色 买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欢迎来到今天的有机生活，各位好，我是江帆。今天有机生活的现场呢，给大家请到的是来自蛋先生法国阿尔维亚优鲜鸭蛋的品牌联合发起人田女士，来到我们直播间哈，来欢迎田女士。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个下午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们这个法国的阿尔维亚优鲜鸭蛋的一些个它的知识，或者是大家的一些个认知，还有一些个吃法。 好，感谢田女士。这样先想问一下田总哈，刚开始我就给大家介绍了，说这个蛋先生法国阿尔维亚优鲜鸭蛋，这是一个品牌对吧？ 对，是的。 然后按照字面上意义理解的话是法国进口。 对。 然后呢，这个现在很多人哈，可能按照我个人来说的话，我去超市买鸭蛋，可能给我一个法国进口的鸭蛋，给我一个国产的鸭蛋，可能我会觉得，哎，我吃个鸭蛋而已，我没必要吃那个法国进口的哈，吃国产的就可以了。那想问问您哈，这个法国进口的鸭蛋，它是从鸭子法国进口的吗？它和国产有什么不一样呢？ 好吧，我跟你说一下啊，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不是鸭蛋是进口的，而是活体的鸭子是法国南特的南特鸭，由法国进口的。然后呢，这个鸭子的过程，进口过程是，首先我们大家要知道，因为一般的消费者他是不知道的，活体的这个生物进口非常严格。 这个确实是， 非常严格的。然后它在法国要进行欧盟的认证检疫，进口之后要进到我们中国要有一个非常严格的那个批准，然后入关之后呢，要进行国内的标准的这个检疫检测，还有一个就是隔离，其实为什么要说来吃进口的呢？就是 我们这个鸭蛋和鸭子本身，这个鸭子的用途， 嗯， 和国内现在我们市面上市场上见到的鸭子的用途是完全不一样的， 用途不一样， 对， 哦，哪儿不一样呢？ 那个咱们市场上见到的这个鸭子和鸭蛋，大家都是买来吃的，对吧？ 对啊， 对，但是我们这个鸭子本身进口的目的不是为了吃， 那 它是种鸭。 哦， 所谓的种鸭就是它完全是用途用于国内各大养禽类的这个养殖基地，禽类养殖基地的这个繁殖。 哦， 它作为种鸭贩卖出售给这些个各大养殖基地，让他们能够培育出下一代再下一代，就是能培育出更好的市面上见到的这种鸭子的品种，它是为了优化品种的。 我明白了，其实通俗而言就是这个咱们这个阿尔维亚的鸭子引进过来，其实是引进过来的这个鸭子的品种。 对， 从国内引进品种过来，在国内进行这个从小芽苗开始，然后慢慢的让它长大，长大之后呢孵化下一代，孵化下一代之后，然后再卖到这个国内的各个养殖场。 对，没错， 再去孵化下一代。 没错。 嗯，然后呢我注意到哈，我们这个阿尔维亚蛋先生有一个名词，一个是您刚才所说的种鸭，我们已经给大家解释过了哈。 嗯， 还有一个就是叫这个曾祖蛋鸭蛋，就是我们阿尔维亚，比如说咱们有网上商城是吧？ 对。 然后呢，我现在如果在这个网上商城买了这个鸭蛋回来之后呢，这个鸭蛋是曾祖蛋鸭的鸭蛋，这个曾祖蛋又是什么概念呢？ 其实很多的消费者在我们面试了以后呢，就是很多人都会问我这个词。其实我特别想让大家知道什么叫曾祖蛋。 嗯，对， 其实就是鸭子如同人一样，它也有它的族谱。 嗯， 就是大家从字面就能知道，曾祖代其实不看代字的话，就是曾祖父那一辈。 嗯， 然后他下一个呢？ 我爷爷的爸爸。 啊，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呢，就是鸭子的爷爷的爸爸。 嗯， 然后呢，再往下走呢，就是祖父代。 嗯，就是爷爷。 对，祖代。 嗯， 然后再往下走呢，应该是父母代。 嗯， 然后其实再往下走，不是儿子代。 嗯， 它是什么呢？叫做商品代。对于鸭子来讲。 哦，商品袋是就是我们 市面上 所吃到，比如说咱去吃个北京烤鸭， 对， 哎，这个鸭子就是商品袋的鸭子。 对了， 哦， 是的， 哦吼， 所以 嗯， 这个曾祖袋就是代表着鸭子的祖传基因最高顶端。 嗯，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你说， 就是你看哈，曾祖袋鸭，您刚才也给我们解释了， 嗯， 那今天比如说这个阿尔维亚的这个鸭蛋。它是从法国曾祖代引进来之后，也就是说产出来的这个鸭蛋，它的爸爸妈妈都是法国的纯正血统是吗？是的，不是进行杂交混 杂，绝对不是。 嗯，然后呢，哎，还有一个哈，我想跟我们听众普及一下，特别好玩的一个，就是阿尔维亚的鸭蛋，您买回去之后也可以吃。 嗯。 也可以孵小鸭， 这个 每一个鸭子都是种鸭。嗯，都是这个受精鸭，受精蛋。 对。嗯，就是你可以吃，但是呢，如果你要孵化的话，可能有点困难。 嗯， 因为首先这个种蛋它的厚度，蛋就是内膜的厚度，它就是跟普通的鸭蛋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它要为对于孵化的这个外界要求非常的高。 嗯 嗯， 但其实意思就是说，如果外界条件都达到了的话， 当然可以 是完全可以孵化的，因为每一只鸭子都是受精蛋。 对， 哎，并不是说是没有，你像咱们吃的鸡蛋都是说这个，经常小时候大家都爱吃的那个毛鸡蛋。 对， 毛鸡蛋其实就是受精蛋。 对， 哎，然后它只不过是已经孵化成，已经 半孵化， 哎，半孵化已经出具那个小鸡的雏形了。哎，那么阿尔维亚的鸭蛋每一只都是受精蛋。 对， 所以其实话说到这里哈，这个我们也是该进广告了。 嗯， 但进广告之前，我还是想再啰嗦一句哈，想问一下这个田总。刚才曾祖代鸭您给我们解释清楚了。 嗯， 然后这个受精蛋也解释清楚了。那还是想问一下，您刚才所说的市面上的商品鸭的话，它可能这个曾祖代鸭出来的鸭蛋， 嗯， 是祖代对吧？ 对，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这个鸭蛋拿回去如果孵化成功了的话， 就是 养殖场引进的祖代。 没错。 那养殖场引进祖代之后也是会和祖代去相 交配吗？ 还是说会 不是？ 嗯， 他买回去以后，他买的是我们部分的祖代芽， 嗯， 也就是我们这个曾祖代出来的这个孵化出来的小芽苗。 嗯， 然后他拿回去以后会跟他另外一批购买的，因为如果他完全买我们的，就是他 的 代价太大了。 嗯， 因为这个非常贵。 嗯，多少钱呢？ 你问到商业行情问一下，这个是500块钱一只。 哦，就是 刚孵化出来的小鸭苗， 500块钱一只。 500块钱一只。 啊，它引进去之后，如果说是全部用这个祖代鸭进行繁殖的话，一个是费用高，再一个是应该是产不出那么多的。 对，不会出那么多， 是吧？不会出那么多的产量，所以因为养殖场基本上都是为了吃肉或者是吃鸭蛋而生的，所以它。如果这个想要达到一定的量的话，想要大批量的去流入市场的话，就必须要和其他品种的鸭子做杂交。 没错，没错， 嗯， 这样降低它的成本。 嗯，然后你看祖代生出父代来，本身父代就已经是杂交的品种了，父代再杂交出来的就是商品鸭了。其实它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这个基因的已经是杂交。已经不是法国纯种的这个咱们所引进的这个种鸭的品种了， 不会是了，只是说在血统上边有它的一些基因的这个征象。 嗯，好，那也是长知识了，今天再重复一下哈，这个田总的这个品牌的名字哈，叫做蛋先生鸭蛋的蛋，蛋先生法国奥尔维亚优鲜鸭蛋，是可以鲜吃的鸭蛋，不是咸鸭蛋哈，跟大家普及一下。那么这样，我们先来进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接着给大家聊一聊奥尔维亚的这个优鲜鸭蛋，哎，法国的种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好音乐959，我总在。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总无忧。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温度16度，最低温度4度，南风1到2级。天气回暖，提醒您不要着急过早的脱下冬衣。今天是3月15号，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维护消费者权益从你我做起。 盛会相约318，见精品时代。吉利汽车在华北大地艾特了26座城市，北京沃德龙鼎已经蓄势待发，11重礼倾情放送。318团购热线0108030-8588。 我家住房山，上班在东三环，每天全靠比亚迪秦 EV300 往返两地。 比亚迪新能源车，不限行，不摇号，省钱省心。详情请垂询北京润城 4S 店8931-7680。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引领者。 策划找顶火，设计找顶火，制作还要找顶火，广告代理、影视影像、品牌展览、公益助推、企业形象策划都要找顶火。 顶火是谁？北京顶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地址良乡盛通广场6层21号，电话6030-5515。诚信合作，注定顶火。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情愿，看着天空，不让泪流。 留下，不说一句埋怨，只是心中的感慨万千，当作前世来生相欠。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我不奢求永远，永远太遥远，却陷在爱的深渊。你说是我们相见 减法绿色， 慢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OK， 这一时间感谢您留守收听我们今天的有机生活，我是江帆，问候大家下午好。在我们今天有机生活的现场呢，给大家请到的是蛋先生法国阿尔维亚优先鸭蛋的联合发起人哈田女士，欢迎田女士。 你好。 田总，这样，刚才在第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蛋先生法国奥尔维亚鸭蛋这个品牌哈、啊。首先它是法国进口的，并不是法国进口的鸭蛋， 对， 是种鸭从法国进口。 是的。 其实我们这个公司做的不是卖鸭蛋的买卖吧？ 是这样的，我介绍一下啊，我们现在呢，这个蛋先生法国阿尔维亚优鲜鸭蛋，是这个选择蛋先生旗下是选择的是鸭蛋系列，就是选择的是法国阿尔维亚集团它的这个蛋，就种鸭蛋， 是种鸭， 对，种鸭蛋。然后这个集团呢，我要说一下，特别说一下，它在整个欧洲，基本上90%的餐厅和这个禽类，就是养殖场，用的都是它的种鸭。 哦， 还有是鸡鸭鹅全部，因为它是专攻禽类育种的。对， 所以我们现在是把它引进到国内，咱们主要也做的是品种的引进，引进这个品种活体入境进口，活体进口之后呢，在国内这个严格的操作和这个环境之下进行鸭子的一个繁殖，繁殖出来之后呢，产生的这个鸭蛋，这个受精蛋哈、啊，我们再以这个小鸭苗卖给国内的很多养殖场，然后再去进行下一代的繁殖。 没错，它专业供的就是育种。对， 所以是专业供育种的。那么今天我们是在这个专业供育种的开拓了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板块， 对， 就是咱们这个受精蛋，拿出那么一小小的一部分来给市面上， 对， 供给咱们来吃。 对，没错。 好，那这样哈，这个概念解释清楚之后哈，还是要说一下为什么要选择阿尔维亚的这个鸭蛋呢？您刚才所说了，在法国90%以上？ 90%。 90%以上的餐厅。 对。 它在法国当地的影响力很大吗？这家公司？ 它不只是法国当地，它是整个欧盟。 哦。 就是它已经就是做的非常就是享誉欧盟了。不光是育种的这个养殖基地买它的鸭苗，很多的米其林餐厅都是用它的鸭肉、鹅肉、鹅肝，全部都是它供货。 哦，哎，那它用的这个米其林不过是米其林，就是不愧是米其林哈、啊，它用的都是曾祖带鸭，是吧？ 是的，因为它的品质在那里。对，而且相对安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想用它的这个鸭蛋去尝试着给我们国内的消费者去吃。因为大家都知道，非常敏感的一个话题就是禽流感。对吧？其实第一例的禽流感是发生在的，就是欧洲意大利。对，所以其实 意大利和法国还有点远， 但是它是发生在欧洲。那么因为这个事情呢，后来欧洲整个它的这个对于禽类的这个免疫检疫标准，要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要高。对， 所以说，这个我们也是选了这样一个要求高标准高要求非常严苛的对于禽类这个严格把控的这样的一家公司， 没错， 我们引进它的鸭子， 对， 引进鸭苗之后在国内再进行一个繁殖。那刚才也是哈说到了曾，这个叫曾祖父鸭，曾祖带，可能有很多听众刚刚打开收音机哈，我们再重复一下为什么叫曾祖带，就是说咱们从法国引进这个优质的鸭苗之后呢，在国内进行培育，生出来下一代，然后卖给养殖场，养殖场拿回去之后再和其他的鸭子做杂交配种，然后再产生下一代，下一代可能还会再有下一代，才能够成为目前国内市面上所流通的商品鸭，比如说咱们吃的北京烤鸭，或者咱们 对的 啊、是吧？或者咱们超市吃到的、买到的这些鸭蛋，这些咸鸭蛋哈。 是。现在市面上大部分见到的鸭蛋的吃法就是咸鸭蛋。 对，咸鸭蛋。哎，但是咱们这个是叫优鲜鸭蛋。 对，我 是优咸鸭蛋，是优鲜。 对， 嗯， 不是咸鸭蛋，千万不是咸鸭蛋。因为 它和咸鸭蛋的区别在哪儿呢？ 是这样的，其实国内现在我们的这个咱们吃的，大部分人关于鹅蛋啊、鸭蛋啊，大部分吃鸭蛋都是咸鸭蛋，为什么？ 为什么呀？ 因为鸭蛋本身在国内市面上的这个所有的口感全部都是非常腥味儿比较重的，大家吃的口感咽不下去。 这个确实是。 对，虽然说鸭蛋的这个营养含量比鸡蛋要高，但是它的口感就是难以让人接受。 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个鸭子，其实本质来讲啊，因为它的使用的饲料和周边养殖环境。 因为鸭子是水生的， 对， 所以 是的， 所以是不是因为鸭子它所吃到的都是比如说一些水里的微生物呀，然后或者是水边，对对对，是， 对，但是我们的这个鸭子呢，最大的一个特点，恰恰是国内现在的鸭子没有的，鸭蛋没有的，就是它完全无腥味儿，对，一个是因为它的养殖的这个环境，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它的这个饲料，喂养的饲料。它的喂养的饲料是法国配方的饲料，只吃这个。 就不仅仅是鸭子是法国进活体进来的， 对， 饲料也是， 对， 嗯， 所以就控制了它的这个产蛋的这个蛋质的蛋质和口感，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养殖环境，它的养殖环境基本上是整体的免疫隔离，对，我们所有的这边的基地的工作人员在养鸭区里边。如果他进入养鸭区，要进行，洗澡，就是沐浴，然后要消毒。进去以后，工作人员有的在里边待大概1到3个月，是不能出来。 为什么呀？ 就是他要跟着这个鸭子，因为这样的第一减低人来携带的这个病菌的次数，细菌的次数。第二个呢，就是要针对进去的人要有严格的这个细菌的这个。整体的消灭细菌的这个过程， 只要进到鸭子窝里面，还得先洗澡。 对，我们是有一个窗口，专门给这些在里边的人送饭的。 洗完澡进去之后，然后进去就 在里边 不准出来了。 对， 然后进去之后还要穿这个隔离衣，是吧？ 全都是隔离衣。对。 有点，怎么感觉有点像这个 SARS 的那一段时间的感觉？ 我就知道你会想到，你这还记小汤山了。 对对对，真的是有一种这种感觉。 03年嘛， 其实就是完全的为了这个细菌隔离。 对， 保证这个鸭子的一些物种，这个从基因呐、包括它生长的环境啊，各方面都能够达到最优。 对， 所以生出来的这个鸭蛋，而且每一个都是受精蛋哈，都是可以孵小鸭子的受精蛋。它是一点都不腥的。 对， 所以可以当鲜鸭蛋吃，就像咱们 吃鸡蛋 一样，对，直接白水煮就可以了。刚才这个田经理还说呢，说这个你这个鸭蛋拿回去啊，千万不要把它给腌了，用盐给腌一下，因为腌制过后啊，就吃 它的营养也会变， 吃糟蹋了就会觉得那个口感也是。 没有那个鲜的感觉。 对对对对，好的，那这样哈，这一时间我们还是到了广告时间了，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奥尔维亚的鸭蛋。同时呢，你也可以关注奥尔维亚的官方微信，奥呢就是奥地利的奥，尔就是尔康的尔哈，奥地利尔康，维呢就是维多利亚，维亚都是维多利亚的维亚哈，奥尔维亚，然后里面会直接有商城，您可以搜索一下，点击关注一下哈。 甩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车主朋友注意喽，置换二手车就来亚奥之星，任意品牌任意车型都可以免费评估哦。奔驰置换奔驰还可以享受5000元油卡以及1万元新锐礼包呢，详情致电010-8014-3000。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迷蒙也是冬，素素世界太灰太沉，令我夜里没有一个梦，碰上你我竟不经意不受控，爱上你气温也突然为我骤暖，风也未流动。 令我共你视野都震动。碰上你，我竟不经意不受控。爱上你，气温也突然为我骤暖，风也未流动。我与你像幻象，长长夜未冷。 减法绿色，慢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有机生活，这一时间感谢您的留守和陪伴。下班路上哈，来给大家推荐一点有营养的东西，那就是来自蛋先生法国阿尔维亚优鲜鸭蛋。其实今天想要跟大家说的不是说要卖鸭蛋哈，主要还是想跟大家推广一下我们平时有机生活嘛，咱们有机的一个饮食，健康饮食的一个情况。那你看从这个鸭蛋来说，今天田经理哈，田总来之前，其实我真的没有对这个鸭蛋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概念的。去到超市的话，你看同样是进口的鸭蛋摆在我跟前，我说哦呦好贵的呀，和一个国产的普通的鸭蛋，那可能我会选普通的鸭蛋，我会觉得哎呦吃个鸭蛋而已，有必要去吃进口的吗？但今天节目当中我真的是长知识了，我们再次的请出田总哈，来和我们继续的长知识。来，欢迎田总哈。田总，那个刚才我们和大家说了这个蛋先生法国奥尔维亚优鲜鸭蛋，首先它是曾祖代的种鸭产出的受精蛋。 对， 哎呦，这三个关键词儿，这信息量就已经好大了，我消化了好长时间哈。曾祖代的意思是从法国引进当地的鸭种。 对， 种鸭其实就是引进的是优质的一个优质的一个品种吧，优质物种引进到国内之后呢，国内 再经过一代一代的往下繁殖杂交 孵化， 哎， 对， 然后经过了四代，因为你看曾祖代算一代，祖代算一代，父代算一代，到最后我们吃到的叫做商品 代， 经过四代的繁殖才是我们现在市面上所流通的，比如说您吃的那个北京烤鸭。然后呢，今天奥尔维亚给大家直接带来的是曾祖代鸭蛋的受精蛋。受精蛋就是这个鸭蛋，你买回去之后每一颗都是可以孵化小鸭子的，这是受精蛋的意义哈。好的，那其实话说到这里，我们觉得它好高大上啊，那还是想问一下田总哈，这个曾祖代的受精蛋和普通鸭蛋的区别又是什么呢？ 是这样的，曾祖代它本身是一个词，代表着这个鸭子它在鸭谱里边的哪一个位置。然后受精蛋呢又是另外一个概念，所谓受精蛋就是它可以孵化出下一代鸭苗，或者是小鸭子。 其实这个受精蛋我们买回来的就是祖代了， 对 吧，就是我们奥尔维亚公司进口的曾祖代的鸭，进口之后 没孵化出来， 对，其实就是这些鸭蛋， 是的是的， 这些鸭蛋孵化出来卖到养殖场就是小，就是这个养殖场的种鸭， 对，是的。 嗯， 那么这个受精蛋和普通咱们吃的鸭蛋有什么区别呢？ 啊，对呀， 就是咱们普通吃的鸭蛋买回家的它是非受精蛋。那么第一，它这个鸭蛋的那个里边没有任何的生命这个激活因子， 生命特征， 对，没有任何生命迹象， 生命激活因子， 对， 是一个专业名词， 它有一个细胞分裂激活因子。就如果你是受精蛋，你一定会产生细胞分裂激活因子。这个有点词有点难理解，对吧？ 对， 有点绕，但是呢我说一个你就知道，它就如同于人的受精卵分裂。就是你没有这个过程，你一定不， 这个我明白， 对， 有营养， 对，非常有营养。就是说它会产生的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它的里边的那个蛋里边有一层，你每次我们敲蛋的时候，不管鸡蛋鸭蛋，你都会感觉敲完了以后掰开的那一刹那里边有一层胎衣。胎衣就是那层薄薄的膜。你煮完鸡蛋也会有层膜在里头，是不是？奥尔维亚的这个优先鸭蛋，这个曾祖代鸭的种鸭蛋，它里边的这层膜基本上是你能买到市面上所有见到的那层胎衣的三倍这么厚。 哇哦！ 也就是如果是我们的这，现在我们是生鸭蛋，如果你敲击完了以后敲打，想把它掰开打到碗里，你要非常使劲的掰开。 哦， 它不会脆。它不会说一撕就撕开了， 不是说像咱们打鸡蛋一样轻轻一碰啪， 不会 就打出来了。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这个鸭蛋我们自己吃的时候掉在地上，外边的壳碎掉了，但是里边的胎衣没有破。 哦，就是里面那一层膜。 是的。 哦呦，一会儿我试试 一定要 摔一个 真的是这样的， 开玩笑， 这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让就是国内的普通消费者吃到这种鸭蛋，第一是因为它的这个品质站在的是育种的角度，那么这个品质它的要求标准和普通市面上出售的这个商品标准是不一样的。 对，是因为我们从节目刚开始到现在我一直在强调哈，就是咱们这个奥尔维亚做的是什么呢，就不是买鸭蛋的，是把法国的优质的鸭品种引进到国内的，我们是品种的一个引进，然后进行在国内进行这个优质品种鸭的一个繁殖的。那么我们只是把优质品种鸭在繁殖过程当中它的祖代拿出来了，拿出一小部分鸭蛋来，然后咱们让这个国人可以吃上更优质的更新鲜的鸭蛋。那除了这一点以外哈，还有一个我特别注意到的就是，据说咱们奥尔维亚的这个鸭蛋每一只鸭妈妈，首先它都是种鸭，它都是曾祖代的鸭，这个我们不说了哈。它每一只日龄都在200天以上，200天的概念是6个月20天。 对， 6个月20天之后才会产蛋是吗？ 是的，它不是说不让它产，是说它产的蛋才可以作为达标可用。 无论是因为阿尔维亚是以那个育种为前提，就是产育那个鸭苗，但是现在呢，不管是鸭苗也好，我们的蛋现在也售卖的这种阿尔维亚种鸭蛋也是遵循了这个标准，也就是说它的200天以后，它的蛋是可以被作为孵化出来，是可以作为鸭苗出售，那么蛋也可以拿到了当做我们的蛋先生阿尔维亚优先鸭蛋去出售，是这样的。 其实要用人来说的话，就相当于在这个孕妇最健康的时候来采取受孕手段， 没错， 不像是高龄产妇或者说是这个未成年， 对，我们不会要低于这个日龄的，也不会要一个高标准的过去的，比如说很那个，就是他应该退休了，然后我们拦着他，让他继续生。 就是在鸭子最健康的时候所产出来的这个蛋，其实它品种也是最优质的。 是的， 我们这个咱们吃到的，就比如说，如果我现在买到了这个阿尔维亚的鸭蛋哈，那我们吃到的这个鸭蛋，它的标准要求其实是和孵出来进这个养殖场的种鸭的标准和要求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是吗？ 一致的。 哦， 因为它按照的是欧盟的育种标准。 哦，完完全全一致的， 完全 并不是说，比如说把一些不能够孵化的或者说淘汰掉的蛋我们拿来吃了。 是的，因为其实到过欧洲的这些，因为近几年咱们国内很多游客都会到欧洲嘛，到过欧洲或者一些留学生是知道的，在欧洲对于这个肉店，生鲜的肉店，是非常严格的。他们当天如果卖不掉东西，一定会做销毁处理。 哦， 对， 所以说，如果很多听众不相信的话，您可以尝试一下哈。这个鸭蛋我吃过一个，之前田总来的时候哈，偷偷吃过一个，确实个头，首先最直观的看到就是个头很大。个头得有大半个手掌那么大了哈， 我们每一只都是在80克以上， 80克以上。最重要的，我想说的是，它蛋黄的比例，它蛋黄真的好大，数据显示蛋黄比例是在80%，但是80%可能您没有概念，但是我只能说，蛋清其实就是薄薄的一层，整个蛋里面大部分全是蛋黄，和我们平时吃到的鸭蛋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而且这个打出来的这个蛋黄的颜色都是红色的，一看就是非常健康的那种颜色，并不是说是哎呀黄的发白的那种颜色，是非常橘红色，橘红色鲜红的一种颜色哈，而且闻起来香香的，一点也不腥，最重要的是吃起来。好的，那这一时间哈，您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账号奥尔维亚，奥呢就是奥地利的奥，尔就是尔康的尔，维亚呢就是维多利亚的那个维亚，奥尔维亚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有商城，最近也是在搞活动哈，咱们十只鸭蛋的价钱原价是118，现在只卖89，是吗？ 是的，就到明天晚上 啊，就到明天晚上了哈。感兴趣的听友都可以来关注一下，然后咱们买一点回家尝尝哈。啊，那咱们先来进行一段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聊。 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周边大型社区众多，交通方便快捷，停车位充足，现成招家具、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优势互补。招商政策交三免一，招商地点盛通良乡店9层办公室，招商热线89369988，89369998。 即日起，通过天猫及汽车之家雪佛兰官方旗舰店成功预订探界者，将获得价值5000元的 Discover 领先越野大礼包。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记者13号获悉，市消协联手中国家用电器服务维修协会、北京苏宁，启动免费为北京百万户家庭进行家电安全检测等家电服务回馈计划，同时还将提供5000个室内空气免费检测名额和1000个大家电免费净洗名额。在互联网加模式的渗透下，服务业提供售后服务产品形式也越来越多元化。据了解，上门维修检测已成为3C 类产品出现故障后消费者首选的方式之一。此次家电服务回馈计划将持续到2018年3月12号，本市有相关需求的消费者可以在此期间通过中国家电服务维修协会官方微信或者北京苏宁官方微信进行预约报名。北京日报消息，13号，记者从市牙防办获悉，今年全市口腔健康哨点监测工作已经正式启动。今年重点监测对象是全市16个区在京居住满1年以上的12岁青少年，预计将覆盖3840人。同时，专家建议儿童和青少年至少每半年要做一次口腔健康体检。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欢迎有机生活正在为您继续直播。那么今天的有机生活给大家科普的是一个健康的饮食方面的东西哈，就是我们经常吃到的鸭蛋。因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哈，你看超市去买鸭蛋的话，真的很难碰到鲜鸭蛋，都是腌制好的或者说送花蛋。 也就是咱们说的皮蛋哈，都是经过各种加工的。为什么说国内没有像卖鸡蛋一样的去卖鸭蛋呢？我觉得这个问题还真的是值得深思哈。好了，那我们还是请出蛋先生法国阿尔维亚优先鸭蛋品牌的联合发起人田总哈，来和我们继续聊一聊关于这个优先鸭蛋的话题。哎，那这个田总哈，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说了，说为什么国内都是卖的咸鸭蛋，因为咸鸭蛋它 鲜的，它腥，太腥了。 对，鲜的鸭蛋腥，难以下咽。为什么会腥呢？因为鸭子的生活环境，哎， 还有它的环境， 对， 导致的。 嗯哼，你像这个鸭子现在，因为基本上你看鸡能集中圈养，鸭子还真不太可能实现集中圈养，不然它成本太高了。鸭子基本上都喜欢在水里面游，吃一些这个微生物水里面的，包括这个螺蛳啊等等的小蚯蚓啊等等，这都是鸭子的口粮哈。所以它产出来的鸭蛋就腥。那么阿尔维亚的优先鸭蛋一点也不腥，是因为它首先鸭子是从法国整鸭进口的。那么我们这个整鸭进口的目的呢，并不是用于产鸭蛋或者吃它的肉，而是用于填补国内的这个优质鸭种这一块的一个空白，是吧，田总？ 对，它是用来育种的。 是用来育种的。 对， 你看这个，所以说嘛，叫曾祖带鸭。为什么叫曾祖带呢？因为这个鸭子进口到国内之后呢，它繁育出来的就叫祖带。祖带的鸭进到养殖场之后，再经过杂种，这个杂交和培育，再孕生出下一代叫做父代，然后父代再进行杂交和培育，又孕生出我们现在的这个商品鸭，商品代，就是市面上所吃到的。所以一代一代的这个基因已经是越来越不纯正了。 对，它在改变，它在改变这个鸭子最尖端的，就是最顶端的那个血统。 嗯， 对。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说到的这个阿尔维亚的鸭哈，其实就是祖代，也就是种鸭的蛋。也就是比如说受这个叫养殖场所引进的那些种鸭是一模一样的，而且我们每一只鸭蛋都是受精蛋，都可以孵出小鸭子来。 嗯， 这个还蛮不错的哈。所以它也是没有腥味的，因为它真的是从环境啊各方面非常的严苛，人进入到鸭场还得洗澡。 是的， 要穿隔离服，哎，感觉好像是 SARS 时期进了小汤山医院一样。 其实这个东西吧，我们的这个鸭蛋其实更适用于的就是孕妇和幼儿。更要求除了它是育种的种鸭以外，那么我们为了就是说更好的来把控它的这个欧盟的标准，那么既然大部分是我们的用户来自于是孕妇和幼儿，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标准要把控得更高 一点。 是的，因为孕妇为什么要吃呢？因为她孕妇在怀孕期间，她有可能吃的并不是特别在意，她的胎里边有胎毒存在，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新生儿都会生湿疹，出各种疹子。它是胎里边带来的胎毒。对，这个大家在网上搜，就是它不是我们来创造的。这个大家在网上搜就可以知道。因为这个鸭子它是性凉。对，它可以有效的去除湿毒，就是对，它去除湿毒，去除胎毒，那么就可以避免新生儿出来以后它发湿疹的概率。 所以说孕妇在怀孕期间是建议多吃鸭蛋的。 是的，而且最好是不要去吃咸鸭蛋。就是本身你可以有一个方子最简单，你也不用去做， 什么 呀，你不用炒，你就是鲜豆浆。把鸭蛋像鸡蛋里飞在豆浆里边，打散了以后飞在里边，然后一起喝下去。 生鸭蛋吗？ 生鸭蛋飞在这个豆浆里边，就放在火上煮，就飞在里边跟蛋花一样，然后喝下去，每天一只蛋，一碗豆浆。 但是这个蛋我们不能随便买，尽量的还是要挑这个质优的鸭蛋。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阿尔维亚推出来，因为它是种鸭，它的质量就在那摆。如果说咱打个比方说啊，如果说现在大家不是经常非常惶恐什么禽流感，一会儿来一会儿走，一会儿来一会儿走吧。那么如果说大家因为蛋类是大家厨房里必不可少的，如果说大家在非要吃这个蛋的时候，那么一定会选择的是最优质的。所以我们还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尝试去吃一些个对于育种的这个鸭种的这个鸭蛋。对，它 它会更保证安全。 嗯，好的，那非常的感谢田经理哈。 好， 其实这个鸭蛋不仅仅是孕妇，包括对小孩子也都是非常好的，对身体也很有健康。